红日，白雪，蓝天，乘东风飞来报春的情念， 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，飞翔到宝塔山头，落脚在沿河两岸。 欢迎你们啊，突击队的新战友！ 欢迎你们啊，我们公社的新社员！ 喝一碗热腾腾的米酒吧，延安人民的情谊酿在里边。 吃一把红彤彤的大枣，陕北的枣蜜一般的甘甜。 看你们白羊谷守进红袖章，高原上又开放一片山丹丹。 上宫的晨钟奏起了理想之歌的第一个音符， 烧荒的野火映红了理想诗篇的第一行语言， 绝霸磨穿了长信的血泡， 荆棘划破了褪色的学生蓝， 锄地大娘教我分苗草， 羊肠大爷教我把风向变。 亲人们啊，用革命理想的雨露浇灌着我的心田， 与天奋斗， 与地奋斗， 与人奋斗， 其乐无穷。 沿着青年运动的方向，我们踢开顽石，踏平艰险， 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，我们激扬文字，指点江山， 用战斗和冲锋揭开了伟大时代的新篇。 雪茫茫，何时才能回城？睡梦中回家乡。 天上青松一排排呀，杜鹃花儿满山开呀。只是去年插队落户到井冈山内，屏下种农送上草鞋表心怀。 只是今年 情怀，歌名传统，代代传，红军不衰，走来新一代，走来新一代啊！ Thank you. 青松同扎根，插队山乡志不改，火红青春献给党。哎呀哎呀，是做革命的栋梁才。灌溉，老书记教我。